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张国荣明星，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究竟系咪可以望上嘅天空上边会见到好多星星呢？早晚天色良好，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初咧，持续酷热同埋晴朗嘅，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咧骤雨系会逐渐增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时候咧，你话望上个天空见到星星好靓，好开心。日头嘅时间咧，哇，望见个太阳咁猛咧，个眉头都会好皱啊，因为真系会射出只眼啊嘛。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

是每日背着这平凡的躯壳，得到所有都仍然不快乐，找到新爱都不可抑制，没法停住失落，一起高歌吃喝玩乐，一把声音说我寂寞，一分半秒只想跌进幻觉，一生当中与你如像一颗痴心作破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 系嘅，生活咧好忙忙碌碌，其实有时又好似好精彩灿烂咁，其实心底里边都觉得好寂寞嘅。点解呢？因为有时咧真系忙忙碌碌嘅生活里边咧，每日嘅节奏咧都系不停咁重复，又再重复，又再重复。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想静落嚟啦。当静落嚟嘅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嘢好似好拥有咁，但系其实系唔拥有嘅。好，带来有陈慧娴的《我寂寞》，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29噶啦。转头翻嚟有5:30的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1小时的清晨爽利。近排见咧呢一个疫情的数字咧，亦都开始有少少再攀升，而喺佩佩身边咧，亦都真系好多朋友咧都相继中招，咁大家真系要特别留意，唔好松懈。哇，即系咁热嘅天气咧，都唔好拉低个口罩。啊，真系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手，希望将呢个数字拉翻低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说，香港国安法制定时没有咨询公众和公民社会，难以确定什么行为构成刑事罪行，敦促采取具体步骤撤回。特区政府指该委员会对香港特区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给香港居民重新享有黑暴期间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实达到预定效果，迅速有效恢复稳定和安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安全一贯属于中央事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有权就此立法。本港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88宗本地感染和220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4至97岁，大部分有长期病患。医管局表示，即使确诊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的病征轻微，但是病情可以恶化得很快，应该尽快呈报和求医。只要临床条件适合，就会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另外，医管局正研究将处方口服药的临床指引放宽，会适时公布。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宣布再次加息 0.7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适宜持续加息，幅度将会取决于所有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政策决定，不再提供一贯的清晰利率前瞻指引。他说，联储局自从见到通胀改变方向后，已经迅速作出反应，又多次强调有工具恢复物价稳定性。鲍威尔认为，目前的不确定性比以往高，实现经济软着陆面对更大挑战，但强调现时经济没有出现衰退，今年的经济增长亦都未偏离轨道。不过他承认经济有所放缓，预计经济增长将会有一段时间低于趋势水平，难以预测未来6至10个月、12个月后的表现。社交媒体 Twitter 计划在全球范围缩减办公室空间，并支援遥距办公模式，降低成本。 Twitter 在致员工的电邮中说，将会削减在三藩市、纽约和悉尼等大城市的实体办公空间。人力资源部门说，公司的决定不会改变对每个市场的承诺，即使某些办公室被关闭亦都不会裁员，有关员工只会过渡到全职的遥距办公。报道说， Twitter 都考虑在租约期满后关闭在南韩首尔、纽西兰惠灵顿、日本大阪、西班牙马德里和德国汉堡的办事处，亦都将会缩减东京、孟买、新德里、都柏林和纽约的办公室空间。财经消息，道指升436点，报32,197点，标普500指数升102点，报40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56， 瑞士法郎 0.96， 加元 1.283， 人民币 6.76， 英镑对美元 1.216，欧元兑美元 1.02， 澳元兑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26。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733.61 美元，卖出 1734.65 美元。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是早晚天色良好，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时间至下周初期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

壮阔广博，但你永远沉默，把光彩都掩盖。宁静似最冷最深奥蓝绿的海，而我不懂去说谎，无力对抗，躲进你思海，能放松的痛，何怕与这深深的蓝光随同着你。更广色彩更多的世界，能让我更迫切感觉存在。蓝蓝的这片海，而没氧气怎么呼吸爱，人放松的 有啲人话咧，中意嘅颜色可以反映你嘅人嘅心态。细个嘅时候咧，当然系中意粉红色啦，大啲嘅时候咧又中意深蓝色。咁但系咧，到而家咧，我系中意橙色啦。点解咧？觉得橙色咧系一个好光亮啦，好有色彩啦，亦都好灿烂嘅一个嘅颜色。有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着下橙色衫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情可以回复嘅。咁当然啦，我屋企其实都有好多橙色衫嘅。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理啊。 特区政府指该委员会对香港特区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给香港居民重新享有黑暴期间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实达到预期效果，迅速有效恢复稳定和安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安全一贯属于中央事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有权就此立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社交专页表示，近期酷热天气持续，日间的温度高达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的电话旁边有临床肿瘤科林家安专科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上个礼拜呢个话题都好沉重，就讲緊呢个鼻咽癌的治疗方法。咁讲緊可能即係去到一二三甚至乎四 A， 都有机会係可以穿越到嘅，係咪咁讲呢？ 是啊是啊，即是这个信息都很重要，即是我们说健健康康在清晨。 是。 其实癌症的病人呢都有权利健健康康，即是没有那么沉重我们去讲这个课题的。 嗯，好啦，那么即是说如果医生跟你讲 ,OK 啦，你即是大致上都康复啦，那么只是定期回来复诊，确实是不是没有机会复发，定是其实复发的几率都高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整日都跟病人讲的啦，即是都好老实，人身体咧总会有时间有病嘅，最紧要对症下药嘅啫。咁以癌症嚟讲咧，其实从冇到有都可以出现啦。咪个病人经历，即系佢都患过癌，其实之前都冇生过癌，都可以生癌。到生咗癌之后咧，佢再复发咧，其实所有人都系有呢个机会嘅，不过睇下系高定低嘅啫。咁所以个治疗点解咁重要，就系、是、如果你一开始做得好咧，咁就令到你复发个机会低啲，减少一啲。不必要的不舒服啦。 嗯，咁复发几率多唔多嘅咧？ 如果以鼻咽癌嚟讲咧，其实都好正面嘅，即系我哋话第一、第二期嘅癌症病人去复发嘅机会咧，其实低过10%，即系十个人都未必有一个会复发嘅。 嗯， 其他大部分人都系即系过翻正常生活，已经康复噶啦。 嗯， 就算你话再后期少少，去到第三期咧。咁佢个复发机会其实都少过一半嘅，即系以今时今日个标准嚟讲。 嗯，咁即系一个唔好彩，佢有机会，即系佢已经复发啦。咁系咪即系话复发就宣判咗佢一定会行到生命嘅终结咧？ 嗱，复发咧其实都会棘手啲，咁但系并唔代表一定同死亡相关。因为复发我们其实很多检查都要重新来过，比如我们要再做鼻咽镜看看哪里复发，再做一个静电子扫描去看看他身体其他器官有没有问题。那我们有一部分复发的病人呢，其实他是没有转移没有走散的，他复发的地方可能局限于在鼻咽度或者在那个颈部的淋巴。那这些病人呢其实有第二次根治的机会的，比如在鼻咽度我们就有機會再被一次高劑量集中性的電療，或者做一些我們俗稱叫揭面手術，即打開颅骨，即看到去切除颅骨底那些復發的情況。那頸呢就最簡單一點，一般來說我們標準的頸部淋巴清除手術呢都可以再次根治這些病人。 嗯，那即是說如果復發的時候是很多時候會用手術來去做治療？ 是啦，复发的时候我们考虑手术就会多一点。新诊的时候刚刚知道的病呢就以电疗化疗为主。 嗯， 复发呢就会开始多一点考虑其他不同的治疗方法的啦。 嗯，咁譬如本身是一期二期啦，咁会不会或者它是三期啦，会不会复发的时候的期数会不同，即可能会减少或者是增多咁呢？ 通常来讲呢都是有机会是減少，譬如佢一開始係嗰個頸有問題，已經第三期啦。但係復發嘅時候，可能係局部喺淨係喺個鼻咽嘅啫。咁可能佢復發嗰一刻個期數，我哋叫復發嘅第一期。咁但係都有啲病人好不幸，佢真係復發嘅時候去咗骨頭啊，去咗肝臟或者肺部咧。咁嗰啲復發嘅時候就叫第四期啦。咁就明顯比佢啱啱有病嘅時候係即係個期數係拉高咗嘅。 即是简单啲讲，如果佢冇走散嘅，个机会都仲系高嘅。但系走散咗嘅时候咧，就比较棘手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啦，系啦。 如果冇走散咧，目標係再一次金字嘅。 咁啊，想即系当然，大家都唔希望即系会有机会患上呢一个病啦。咁讲紧咧，我哋都第一次讲呢一个嘅鼻咽癌嘅时候，讲话啊，食得多呢一个咸鱼又好，或者食得多呢一个嘅腊肠又好咧，都有机会啦。咁有冇预防方法嘅咧？ 嗱，其实都系健康饮食啦，减少呢啲致癌物质嘅摄取啦。 嗯。 咁其次，反而都多人讲咧，就话。既然同 EBV 即 EB 病毒啊相关，会唔会有啲疫苗可以帮助呢？ 哦，其实就好似子宫颈癌嘅疫苗咁样喎， 系 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系暂时呢方面嘅发展咧，就冇乜突破嘅，系啦。因为始终嗰个 EB 病毒咧，嗰个喺全人类嘅感染其实都好高嘅，即超过九成，你好难完全会移除咗啦。 嗯。 咁另一样嘢咧，反而嗰个 focus 就唔系完全预防，不过咧就可以。会不会及早筛查到出来 咁、 譬如好似大肠癌啊头先你讲过嘅子宫颈癌啊、或者乳癌即係通过及早筛查呢可以搵到啲早期嘅病人咁增加佢痊愈嘅机会。咁喺鼻咽癌度我哋都可以用 EB 病毒同鼻咽癌相关嘅特质呢可以抽血睇下冇一啲 EB 病毒嘅碎片喺血入面。咁、如果有嘅话呢咁而呢啲 EB 病毒嘅碎片亦都持续嘅话呢咁可能就要做多啲檢查，譬如睇下鼻咽啊，或者即係做啲磁力共振，去睇下鼻咽同埋頸部有冇啲懷疑嘅地方。咁研究發現咧，原來咁樣睇，而咁啱得咁巧咧，抽中嗰個 EB 病毒係陽性嘅朋友咧，你又咁啱喺之後嘅檢查度揾到鼻咽有腫瘤咧，呢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咧早期，而呢啲人咧因為係早期。佢所根治啊，或者佢往后即系嗰个治疗效果咧，系好过传统有病征先嚟求医嘅病人嘅。 即系话如果喺冇病征你发现嘅话咧，即系个痊愈率应该话系高到不得了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啦，系啦，譬如第一期都超过九成半嘅人系完全根治咗嘅。 咁讲紧去边度可以即系检查到呢一个 EB 病毒嘅咧？咁即系咪坊间嗰啲咁嘅检查套餐都已经有，定系真系要去翻耳鼻喉专科嗰度？我要求去做呢啲筛查先至有嘅咧？ 系啦，一般呢啲筛查咧，因为而家都未系一个正式嘅筛查方法，或者未系我哋政府正式建议嘅筛查方法啦。咁所以喺筛查之前咧，其实都要见翻专科医生，最好咧就睇下有冇家族病史啦，你系咪高危嘅病人，咁同埋认真筛查下到底你有冇鼻咽癌相关嘅病征。咁然后再讲解一下到底，因为所有呢啲筛查咧，其实我哋最担心咧。就是、有啲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即系明明冇嘢， 你 check 出嚟， 系啦，话阳性，咁当然做一轮检查啦，或者有嘢嘅话又验唔到出嚟，咁嗰啲其实可能大概有1% 咁嘅病人嘅。 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自己要特别留意自己嘅身体啦，咁啊健康嘅生活啦，健康嘅飲食啦，咁啊相对地咧个风险亦都会减低啦。如果有家族性嘅病史咧，就要多啲留意，或者可以嘅话咧做一啲嘅定期检查咧，亦都系比较安心一啲，可唔可以咁讲咧，林医生？ 绝对系啦。 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林医生嘅讲解啦。咁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癌症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咯，好唔好？多谢晒林医生，拜拜。 多谢晒佩佩，拜拜。 送走咗林家安医生啦，每一次咧同林医生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觉得心情好沉重啊。因为咧每一次嘅话题咧，都系大家都唔想听，亦都唔想知。不过确实又好需要知，又好需要听。健康嘅身体，希望个个都拥有啊。所以由今日开始，保持心情开朗，亦都保持身体健康最为重要。点样可以做到？充足嘅睡眠啦，有开心快乐嘅心情啦，食得好，着得好，瞓得好，样样都好。听下清晨爽利，有啲好歌送俾你。 朝头早早睡早起都系一个最佳嘅训练健康嘅方法。当然啦，你话喺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你话去出去户外烈日当空咁做运动嘅话咧，我觉得就麻麻地啦。黄昏啦，或者系喺超早上嘅时间去做运动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因为如果真系烈日当空走去做运动嘅话，我谂可能身体未必话会健康之余，仲会搞到中暑添啊！天文台咧亦都话俾大家听，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唔需要我讲，你应该都感受到啦。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4度啊，新界会再高2-3度添嘅噃。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特别留意咧，当然就系今日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系几时咧？当然就系听朝早，冇错啦，就系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5点准时陪陪会喺空气中再见到你。临走之前带嚟呢一首群星合唱嘅前，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约定你，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空气中再次相遇，拜拜。 我和你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